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55集。差点就被客人们撞见两个大男人藏在柜子里，幸好现在危机终于解除了。松了口气的杜艳里转眼看向单隐生，只见一颗晶莹的水珠正挂在对方的鼻梁上，颤巍巍的可爱。杜艳里用那捂着对方嘴巴的手向上轻轻一刮，就把汗珠给刮掉了。 害怕吗？要是刚才柜门真的被打开了， 那我就告诉所有人，你们的杜总是被我关进柜子里的，我已经误了他的清白。 单隐生看着杜艳里，嘴里还有没说完的话，转悠来转悠去，又想说出口，又只能吞回去。 所以你们最好不要再肖像他了，杜艳里可是我的，他是我的杜艳里。 虽然单隐生如此这般的在心里宣示了对杜艳里的主权，但杜艳里对此毫无察觉。他推开柜门率先跳了出来，然后让单隐生也跟着出来。杜艳里再走到门口，打开门朝外看了一眼， 走廊没有人了，看来侍者带着客人去别的房间参观了。 朕现在回到一楼去。 其实杜艳里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毕竟现在趁机回到一楼，假装无事发生，继续招待客人，就不会穿帮。 算了，谁管他们？我失踪一个晚上，杜氏又不会直接垮掉。 啊，你说什么？ 杜艳里是不会将同一句话重复第二遍的，但他做了决定就不会再犹豫。他一把拉住单隐生的手腕，快速地往别墅一侧专门供佣人走动的楼梯走去。这楼梯藏在走廊尽头的安全门后，它连接厨房和后花园，只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尽头，他们就能离开人群拥攘的晚宴现场，前往只属于两个人的夜晚与山林。单隐生被杜艳里带着跑了两步之后，他就明白了杜艳里的意思。 哦，原来杜艳里是想离开这里啊。 单隐生反手握住杜艳里的手，从被对方带着跑变成和对方一起跑。他们一起穿过走廊，然而走廊两侧闭合的门似乎随时随地都会被打开，路过时总是提心吊胆的。他们一起走下楼梯，楼梯间的声控灯突然就亮了，都把两人吓了一跳。他们冲进夜晚的后花园，他们发现黑暗中竟然有情侣在接吻，更让他们吃惊和紧张。 我去，你们看不到我们。 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这对忘情的男女，借着花木的遮掩一路悄悄溜向前方，直到最后两人终于打开了那扇位于角落的铁门，离开了别墅，进入了小树林。山风呼啸，树叶婆娑，两人快走一会儿，突然双双跌倒在小树林中。他们拥抱着彼此，在柔软如茵的草地上滚了几圈，最终交叠着停在一处。杜艳里在上，单隐生在下，单隐生的嘴角高高的扬起来。 杜先生，您最近的下盘功夫不太行啊。哎呀，我轻轻一勾就把你勾下来了。 显然是我把你推倒了。 今夜的新月有点朦胧，为两人暧昧的姿势增添了一丝美感。朦胧的月光下，单隐生抬手勾住了杜艳里的脖子，杜艳里慢慢俯身下去吻住了对方的嘴唇。 就不怕再被人发现？ 那就被发现吧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 远方的地面，城市的灯光明明闪耀，远方的天空，天上的星烁烁生辉。 天地的光照耀交织，美丽动人，一如眼前的人。这个夜晚如水温柔，也如火热烈，叫人只愿沉溺在其中，不愿天亮。可是骄阳还是如期的高高挂起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正从红色变成了金橘色，转眼就到了傍晚时分了。坐在杜氏财团总裁办公室外面的秘书小姐，手转钢笔，眉头猥琐，正为一件事而苦恼，因为自家总裁这两天似乎有点不对劲。 杜总不仅连续三天约了猎头公司的人见面，还让我去收集什么宝宝教育二十八法、好爸爸好妈妈，今天居然还因为约见一个育儿专家而取消了原本定好的剪彩仪式。所以我是要有一个总裁夫人和一个小小总裁了吗？ 正在秘书小姐苦恼不堪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自内打开，育儿专家满面春风地走了出来。秘书小姐连忙起身，噙着标准微笑迎了上去，同时也悄悄地往办公室里窥了一眼。只见杜彦礼正坐在会客区的沙发上，单手扶着额角，表情有点苦恼。其实杜彦礼烦恼的不是什么育儿工作，而是要怎么才能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。他希望能缩短自己的工作时间，他最初的思路是将手中的工作分拨给底下的人，为此连着几天都去见猎头公司的人。但今年不是他工作的第一年，那些能分下去的工作早在前几年就分下去了，剩下的大多都是要他亲自过目的。从这点看来，与其通过猎头引进人才，还不如在杜氏财团里挖掘真正的骨干，交给他更多的权利与责任，让他进入更核心的位置，以此来减轻自己的负担。没错，这样的思路正是杜爷爷一直以来贯彻和坚持的。 好好的把一个孩子养大，等他成名后就将公司丢给他，然后提前进入退休生活，这确实是一个办法。只是要把一个孩子养到成年，哪怕从现在开始争分夺秒，至少也要十八加一的时间。 十八年是人类自然生长成年的时限，一年是试管婴儿瓜熟蒂落的时间。这项投资虽然回报丰厚，但时间真的太长，风险也未免太大了。杜彦礼下不了决心，他板着脸不说话，心情实在有点恶劣。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敲响，秘书小姐走了进来。 杜总。 什么事？ 这些文件需要你审批签字。 桌上的文件有12本，全部看完得2小时，也就是说他得晚上7:30才能结束，再加上期间半小时的吃饭和半小时的休息，最后真正下班也得等到8:30。 8:30，5:30了，下班吧，这些明天再说。 那个杜总，你已经3天没加班了。 秘书小姐的话脱口而出，但杜彦礼根本不为所动，他还是迈着稳定的步伐走到衣帽架前，拿下大衣穿在身上。 加班是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你居然用这种理所当然的口吻说出来。 我等等，那我之前从早到晚每天加班，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？ 无论如何，杜彦礼延续前2天的习惯，准时5:30下班，准时回家和单隐生互动一整个晚上。到了次日早晨，杜彦礼照常起床梳洗吃早餐，照常的在上班前上楼和单隐生打声招呼，结果他还没开口就被躺在床上装睡的人一把拉到床上，还被对方压在了自己的身上。 怎么了？ 让你陪我睡觉啊，现在才7点，哪家上班这么早的？ 我家。 我不管，你就要陪我睡觉。 上午还有力气闹我，看来昨天没有彻底满足你。 你很好，很流氓， 你再耍流氓也没有用，不到九点我就不让你起来了。 杜燕离瞟了单隐生一眼，抬手抱住了对方。 九点上班就九点吧，反正九点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上班时间，也正好可以陪陪这个家伙多睡两个小时。 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继三点准时下班后，杜燕里又心安理得地调整了自己的上班时间。 毕竟工作虽然重要，家庭生活也不容忽视。 可怜依照惯例早早到达自己的岗位，只等老板来就开始工作的秘书小姐，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杜燕里。她呆呆地坐在椅子上，惆怅地看着窗外的太阳。 所以谁来告诉我，我的总裁他究竟怎么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